晨曦，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 你瞎说什么呢？ 晨曦，你要不 动，就算被克，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但是如果现在分开，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101集。夏九家想起了篮球赛上直到中场哨响的那一刻时沈西还能扣篮的时候，他的运动能力真的非常惊人。R中没有110米篮的特长生，因此到了最后，沈西比第二名要多出一两米，迈着长腿跑向终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夏九家在场边看见沈西充满力量的腿真心真意的笑，还有冲过终点转身倒退减速慢跑，欣赏对手们一个个过线的景象的嚣张眼神，特别心动，鬼使神差拿起手中沈西刚才披的运动外套，抓着衣领那个位置在鼻尖下轻轻嗅了嗅。好几秒后他才猛地反应过来，把衣服胡乱团在身前，看着安众前后，发现他们还在嗷嗷鼓掌叫好，稍微放下点心。沈西走到夏九家面前，走啊，刚听见那个跳高检录通知了。 你还真忙， 谁让咱是需要凭借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六班的男人呢？ R 中有好几个跳高的体育生用背跃式身体部位分批过篮，这样上半身过篮时下半身还在杆下，而下半身过杆时上半身又到杆下，整体重心较低。而沈西没有专门练过用跨跃式，要一瞬间整个身体都在杆上，重心更高，难度更大。结果即使这样，沈西还是超过好几个体育生拿到第三。R中跳高不用学生自己要高度，统一5厘米5厘米的往上升。他每次过杆安众前后都会感叹， 沈哥会轻功啊。 哇，沈哥绝壁会轻功。 回六班的路上，沈西一边接过外套一边回忆往昔。 嗨，我小时候年年都有体校老师和自己学校的老师劝我去练各种项目，跳高跳远长跑短跑都有。 那怎么没练？ 当然为了与动 在R中六班相遇呀。 闭嘴。 中午到小市场再次撸串喝酒，夏九家心里高兴也喝了两杯。下午校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男子3000米。夏九家再次陪着沈西。3000米要绕操场7圈半，一般男生跑2圈就累了，弱一点的才1圈就喘了。夏九家知道沈西壮弱随意，然而从一周前开始，他就每天中午都跑一个3000，目的一是锻炼耐力，二是掌握节奏，分配体力。 预备。 发令枪响，沈西没有领先，而是处在第三、第四的位置上。然而，一圈一圈下来，沈西根本就不减速，到了最后一圈半还提速。R中高三也并没有这个项目的体育生，沈西压了第二半圈，套了最后几名好几圈，拿到第一。 牛，咱们沈哥体力无限，深不见底啊。 哎，我听到过一个算法，假设那啥小鸡鸡长度是15厘米，一次进出等于身体移动30厘米，那么3000米就是10000个来回，咱们沈哥可以10000个来回不带减速。我靠，1秒一个来回可以将近3个小时叉叉欧不带歇的。 没那么多吧，在澡堂子咱们见过，虽然 单看正常状态推测那啥啥啥，我感觉不止十五厘米。 哎，咱往多说啊，算他20吧，那也7500个来回，2个小时多一点。 安仲沉默，他连体育期末的1000米都跑不下来。夏九家想说，用脚移动和用腰移动完全是两码事，不过关键时刻还是制止住了自己。最后运动会大广播公布成绩，第一天上官凌霄以为六班只能靠沈西一人，其实错了。到第二天，女生的罗婷婷跳高跳远也有名次。罗婷婷以前是花样滑冰的省队运动员，弹跳能力出色，只是高一忙着训练参赛，都不太到学校来上课，更不会出席校运动会。高二倒是报了一个跳远，想先试试，不过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没太揣摩明白，最后只拿到了第9。今天倒是不错，不过毕竟花滑跳跃与田径跳跃也不一样，与滑行速度、高空中的姿势等等关系很大。这次罗婷婷得到的是第5。 高三组第30名，高三二班。 实验班学霸沉默不语。 第29名，高三八班。 八班同学欢呼、击掌、庆祝，仿佛这是胜利的时刻。沈西解释给同学们听，显得自己很懂。 八班去年倒数第一。 同学们无语，于是倒数第二就是胜利了吗？ 第11名，高三四班。第10名，高三六班。 六班同学也啪啪的鼓掌大叫。前年去年正常比赛，然而全都成绩不佳，今年可着沈西疯狂输出，让他参加一切项目还唱歌，终于挤进前10。一堆手掌啪啪地拍着沈西的肩背，大赞沈哥牛啊。沈西吹了一下刘海，装酷耍帅。晚上洗完澡后，沈西坐在床上用力敲打自己的双腿。运动会开完，室友们又全回家了。夏九家从床尾看着， 大腿小腿都要按摩啊，你这两天跑太多了，尤其下午那个3000米，你不好好揉的话明天肯定要疼的。 我知道。 你会揉肌肉的吧？ 不会。 夏九家以为沈西真不会，开始指挥。 先抓然后揉，嗯，差不多这样。 沈西两腿一伸， 你帮我揉。 夏九家也不矫情，一手握住沈西脚踝轻轻抬起，另一只手捏着对方的腿肚子一下一下的抓，而后又用手掌紧紧的贴住开始按压。一条腿后换另外一条腿，几分钟后到大腿前侧肌肉。夏九家坐在床边，两手分别按在沈西两腿肌肉上面，从膝盖开始缓缓向上，还时不时地问他， 这个力道行吗？ 沈西垂眸看着他动宝白皙的手，细细长长的手指，觉得连右手中指那个因为常年写题磨出来的小茧子都特别可爱，被抓呀揉啊，呼吸渐渐急促。夏九家也感到室内气氛不对，同样觉得口干舌也燥。 东宝，宝宝。 夏九家叹了口气，爬上两步伏在沈西身上，撑在对方肩上，接着便感觉到自己两侧的腰被掐住。两人对视半晌，开始接吻，不重甚至很轻，只是一下一下的，他们眼睛都没有闭死，留着一条小缝，看模模糊糊的来自对方的眼神。夏九家的两腿全都搭在外侧，也不知道从何时起，他便感觉到有个东西在一下一下轻轻摩擦自己的臀缝，虽然隔着两条睡裤，也……其实刚才沈西就有一点反应，夏九家也没有眼瞎， 不过现在明显的又…… 乖，你这样怎么抱？ 就这样好好抱啊。 你也太容易发情了吧。 沈西想想高一的生物课本，因为到了交配的季节。 滚，没到。 哦，也只对你才会容易发情的呀。 真的？好看的人有那么多呢，比如电视上那些小鲜肉，比如那个柳阳婷呢。 最近都在好好学习，夏九家只能想起前两年挺红的人，感觉就是弱智，一看就不机灵。 就你机灵。 你也机灵。夏九家觉得自己有病，竟然没有立刻起身，而是又与沈西亲了一会儿。这回沈西不仅动腰，还用脚趾轻轻地蹭夏九家的脚踝外侧。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 这样很好。 怎么好？ 像你说的，每年都会变老，19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直到长出皱纹，一圈一圈，一年一年，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 乱七八糟，一起吹吧。 好。 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